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8月9号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切实贯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关于统一祖国的遗训。